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ra， 我是来自 VIP Kid。今天想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关于生生生的故事，那希望小朋友在听到这个故事以后都能够积极向上、乐观、开心地过好每一天。生生生，生生生，乘着热气球，再高点儿就能摸到月亮，赛车开得快，沿着小河骑车多痛快。如果有一天我自己来做主，我要做只小鸟飞向蓝天，高空风呼呼，感觉凉飕飕，伸手摸空空，我就是天空。我看见人，看见树，看见小猫和小狗，看见小熊和小猴，看见城市和丛林，还有山岭和乡村，它们全都连成片。哇，绿色让人真开心呀。 It's just another night, and I'm staring at the moon. I saw a shooting star and thought of you. I sang a lullaby. Up, up, up. Up, up, up. Up in a balloon. Up so high, I can touch the moon. Trains are fun, race cars are fast.Riding bikes down by the river is a blast. But if I had my way, just one chance for a day, I would trade places with a bird so I could fly. I feel the rush of the wind as we climb higher. I taste the cold. I touch the air. I am the sky. I see all people, all trees, cats and dogs, bears and monkeys.Cities and jungles, mountains and countries, they are blending into just one color, and it's green.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平房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 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古代家具收藏的文化之门，我们欢迎著名的木器杂项鉴定专家曹迪明，你好。 大家好，我是曹迪明。 哎，我们将用2期的时间来说一下这个古代的家具。哎，要说到家具，因为之前我跟小曹我们俩一块儿沟通过，说如果说古代家具的话，应该从明清开始说比较好，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家具发展史啊，实际上它的高潮就在明和清这两个朝代。 为啥呢？ 就是再往前的话，因为家具呢，它需要一个材质作为载体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这个摇黄未子啊，就是黄花梨和紫檀嘛。那么这两种材质呢，它从明代呢开始就是大规模的应用。在它之前呢，主要有一些这个软木的家具为主。那么它软木呢，它比如说像一些硬杂木啊，包括一些咱们用的这些什么松木啊，各种的，它的坚固的耐用程度就比较低。所以说它可能就是用起来的话不是那么方便。再有一个就是在这个磨损的这个大规模应用还是在明代开始的。所以说它等工艺和材质两方面就制约了它的发展。在以前更早以前，比如说我们说汉代啊，差不多2000多年前，那么以前就是用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家具，比如说像一些布垫啊、席子呀、 席地而坐是吧？ 对，主席嘛，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中间那块席子上坐的人，叫主席。包括就是它家具用的非常朴素，很简单。那么为什么以前就是说它的这个就是咱们居住的环境都是以这种要比较干燥啊？因为它是土地嘛。如果要是太潮湿的话，人也受不了，所以主要是隔一下湿。 所以要是说真正的家具的发展是从明清开始的， 就是大规模爆发，包括到现在影响力最强的，因为咱们的时长有限嘛，我们还是想把这个最重要的篇幅浓墨重彩的给大家讲一下。 好，那我们第一期就先说一说这个明代家具吧。 好 啊，先说说这个朝代哈。 明代呢，它是首先它是汉族。然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家具发展呢，还是以这种比较清雅呀，然后线条流畅啊，简单实用为主的。包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明式家具，包括很多的老外也特别喜欢中国的这个中国风。那么它更就是明代家具更像是老百姓用的东西，那清代家具呢，它比较而言呢，它更像是用的这个庙堂里用的，就是说这个达官贵人啊，包括皇族用的比较多。因为它的雕刻特别的繁缛。然后明代呢雕刻也有，但是呢相对而言呢，它的密集程度包括它的复杂程度都是相对偏低一点的，它主要强调的是线条的流畅度。它的线角我们叫点线面的关系，就是要清爽利索。然后呢所有的磨损呢都是有用的。每一个磨损都是就缺一不可。多一个呢又觉得没用，就这么个状态。所以都是明代我们奉之为经典啊。 对，有些人现在我们看到啊，说明代呢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能工巧匠制作的家具。是最赢得大家认可的。 对对对，因为首先这个地域，咱们以前呢就是在明代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北京呢是这个，这个叫什么永乐地，对，永乐地迁过来的。永乐地呢，他以前在这个南京，就金陵，然后后来呢迁都到北方的这个北京。然后呢就是，这个苏州地区呢，它是鱼米之乡嘛。是 这个税收啊，然后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区域，它也是文人墨客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 对， 那么首先这个家具呢，它是也不是所有的老百姓用得起的， 嗯， 尤其是这种硬木家具， 嗯， 就是黄花梨啊，这种包括 紫檀啊，是吧？ 紫檀在明代还相对少一点， 哦， 主要就是清代紫檀会大爆发。 明白。 然后呢，它在明代的时候呢，黄花梨家具呢，这种文人之风啊， 嗯， 就是盛行，那么他肯定要找文人多的地方。 嗯嗯， 一般都是做文人做指导，比如说， 嗯， 我是一个读书人， 嗯， 我中了举， 嗯， 然后那个这个或者有当官之后呢， 嗯， 我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嗯， 然后呢，我可能聘请这个匠人，就是师傅给我来打家具， 嗯， 做家具， 嗯， 然后家里用， 嗯， 但是相对北方地区呢，它呢比较贫瘠， 嗯， 然后没有南方这种，因为南方我们知道降雨多嘛，北方种稻子可能种一季，南方种两季， 对， 它这种产出大， 嗯， 所以说它这个我们说精神是在物质基础之上的嘛， 对， 所以你如果没有连吃饱穿暖都解决不了的话，怎么能够， 嗯， 怎么能够去享受生活呢？ 对，所以说叫盛世收藏。 对， 说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收藏，是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太平， 对， 对吧？而且大家手里有点闲钱。 对，然后， 嗯， 就是在这个苏州地区呢，它就我们叫苏作。 嗯，苏作 啊，苏作。实际上家具流派有三大作，一个是京作，一个苏作，一个是广作。 嗯， 它呢有不同的时期的特点。 嗯， 因为苏作呢，就自古， 嗯， 中国南方地区江浙地区就是鱼米之乡， 嗯， 所以说它的家具啊，它是一个顺其自然的发展的过程，孕育而生的， 嗯。对。 那么从清代以后呢，就是开始有这个造办处了， 嗯， 就北方地区皇上啊， 嗯， 开始用，就明清两代有造办处。 嗯。 那么以造办处为核心的这些能工巧匠，就全国抽调来的， 嗯， 更棒的，然后专门为皇家服务的， 嗯， 这个叫京作， 嗯， 然后呢，那个五口通商之后呢， 嗯， 就是你像上海啊， 嗯， 广州那边，广州啊，这五口通商之后呢， 嗯， 这个以广州为集散中心的，因为从东南亚， 嗯， 用船拉过来嘛， 嗯， 这些木材，它第一站是在广州落脚，就开始交易， 嗯， 开始卸货，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大量的以广州为集散中心的这个叫广作。 广作，嗯， 哎，这广作、苏作和京作，它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因为它特殊的历史时期，比如说广作呢，它主要是在清代， 嗯， 相对而言呢会比较多， 嗯， 因为那会儿才通商嘛。 对， 那明代还没通商呢。 嗯， 所以说广作肯定是没有的。 对，嗯， 但是这个富庶的这个赋税啊，包括它的这种各种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的这种，这个江浙地带以苏州为主的， 嗯， 这一圈就围着太湖吧， 嗯， 我们叫环太湖， 环太湖， 哎哎，这一圈， 嗯， 啊，它可能就是做这个明式家具呢， 嗯， 是特别特别受推崇的， 嗯， 啊， 嗯，对，说到明式家具啊，明代是我国家具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对， 啊，那个问问曹廷明啊，就是有哪些因素就促成了就明代家具制造工艺的这种精益求精？就是原来我们刚刚提到说，哎，我们原来家具可能只是一个用的， 对 啊，我们讲求实用性， 嗯， 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说，哎，明代家具讲求这个雕梁画栋了啊，讲究雕刻了， 嗯嗯， 啊，讲究工艺了，讲究材质了，说这黄花梨我得选更好的黄花梨啊，等等的。 这个明代呢，它有两段是特别重要的，对于家具来讲，第一个就是永乐盛世， 嗯， 就是永乐宣德， 嗯。 永乐和宣德皇帝呢，这个两个皇帝呢，一个是在任时间相对长， 嗯， 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就当时那个朝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激增，就是瞬间就变成全世界名列前茅的国家了， 嗯， 那么它的物质基础在这摆着， 嗯， 所以说催生了很多，不仅仅是家具，其实家具它代表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嗯， 因为家具是不能缺的东西嘛，不可或缺的东西。 是， 然后呢，它有一个质的飞跃。 嗯， 第二个飞跃呢，就是在天启皇帝，因为天启皇帝是个木匠皇帝嘛， 嗯， 大家都知道， 嗯， 他特别喜欢自己做家具。 嗯， 上行下效，蔚然成风， 嗯。 那么上面的皇上都喜欢，底下人就会进贡一些好的木材呀， 嗯， 就是吧，奉承嘛，或者说追求这种那个追求这种风格呀，然后皇帝本身也对这个做了很大的贡献， 嗯， 然后下面的官员，然后 就得去找啊， 啊，对，得找啊，然后底下的这个百姓呢，他也会以这个为， 嗯， 为就是 那个为标榜吧，就觉得这东西特别棒。 嗯 啊，所以说这两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呢，造就了中国家具一个质的飞跃。那么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天才的木匠皇帝，虽然他从政治上或者他从管理国家上一大糊涂，但是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木匠。 对，那这样一会儿啊，关于这个发展时期发展原因咱们一会儿再说。那回到这个材质上，黄花梨，黄花梨应该谁都听说过哈。 对， 但具体黄花梨它为什么这么火，包括现在黄花梨是不是特别贵呀？ 特别贵。因为我接触黄花梨有十几年了，特小家里面就开始接触。 对，我得说一下啊，这个曹迪明是收藏世家 啊。对对对 啊， 对， 真的很厉害啊。他自己也有一个很大的作坊，大作坊啊。 对对对 啊，应该说收藏了大量的明清家具啊。 对， 所以我今天把曹迪明请来，他自己有特别深的经验，就是他一直在收藏，对不对？祖祖辈辈都在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其实我有一些感同身受的这个这个过程，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黄花梨啊，它在十几年前它并没有那么贵。我记得小时候呢，我爸带我那会儿应该上初中吧。然后呢，那个我爸带我去河北涞水。涞水呢有一个地方呢叫上车亭，还有一个叫下车亭，是两个村挨着。然后一个特别特别窄的一个小道，只能用那种农用的那个三轮车，就我们家三蹦子那个车才能过得去，汽车都过不去，那个路特别窄。那会儿呢，那个地儿呢就有黄花梨。它为什么有呢？因为涞水离这个我们北方有一个地方叫卖药材的，叫安国，特别近。我上个月还去了一趟安国。因为那个时间段呢，就是黄花梨在北京啊、上海这些大城市基本是销声匿迹的，没有人玩，也没人找。只有卖药材的把这东西劈成碎块，那个做中药用。因为海南黄花梨呢，它叫酱香黄檀。它是一个降血压的一个中药 啊。 是 吗？ 非常棒的降压降血压的药。 所以那会儿就没有人拿它当家具了，家具的药材质了。 因为我们家是我爷爷是刻章的嘛，就是给领导人刻章。然后呢我爸呢是就是做珠宝啊，做这些，反正家里一直都有这些。然后呢从小我爸就听说过这个黄花梨的家具，然后就觉得特别好。后来那时候我印象特别深，一个笔筒啊，挺粗的，一个大笔筒，2000块钱，就这个状态。然后当时还就是觉得可有可无嘛，无所谓。然后那个一库房，就是一个整屋子，就是一个卧室，那个床上堆的都堆到差不多都把那屋子堆满了，5万块钱。就特别便宜，那会儿 就是一屋子东西5万块钱。 对，一屋子料，一屋子原料5万块钱。然后没人要。 还没人要。 对，没人要。然后那会儿就是我爸觉得这东西肯定是好东西。然后就多多少少买了一些吧，因为那会儿也不是特别的富裕啊，因为那会儿都没钱。不像现在了，可能就是说大家可能都手头富裕点了。那个年代，那九十年代末， 对， 基本都没什么特别富裕的人。然后他就突然间从2004-2005年，就一下就爆发了。因为北京电视台曝光了一个那个去海南寻墓的节目嘛，6-7集吧样子，然后收视率特别高，大家觉得哦这个东西原来特别好，而且它主要长得慢嘛，说长一茬要5-6百年，6-7百年，100年的黄花梨树那个中间的那格就是那个新材，连个筷子都做不了。所以大家对于这种稀有资源的这种争相的追捧呢，就导致了它的这个就是入不敷出，供不应求， 明白？ 一下就暴涨了。当时我三叔呢，这今儿曝光点就家里事儿，咱们聊天啊。我三叔家里当时买了一套那个家具，花了20-30万吧，2005年7月份买的。他当时买了一套新房，就是20-30万买了一大堆黄花梨的，然后买完之后到了年底12月份，那老板又给打电话说加20万收，就一共就花了20-30万嘛，然后就说加20万收，然后又过了一年呢就说加100万收，就一下就一年翻几个棍儿，就上来了。 也就是2005-2006年，因为10年前是吧， 暴涨。 所以也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对吧？你说你还能等多少个500年？ 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在2005-2006、2007-2008这几年就是疯狂的涨嘛，木头造就了一个神话。从就是涨了1万倍。 1万倍？ 是的。 你给我举个例子呗，比如说 你们店里有什么东西？ 以前是、嗯、就是以前，嗯，以前一斤料差不多就是，嗯，1-2千块钱， 嗯、1-2千、嗯。 然后现在呢，就是2000万一吨。 哦，2000万一吨。 对，就是 2万。 就是以前一个，你像以前一斤料嘛，就是差不多、嗯，反正我当时算过是涨了1万倍。 咱俩数学都不行，有点没转过弯。 对，因为我当时我写过黄花梨的书嘛，啊，当然我们算过涨了1万倍这些年啊、嗯。 所以做收藏还是看眼光。 对，人收藏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嗯，就是只要你买了，买的是对的，别打眼， 嗯嗯， 早晚都是赚， 嗯， 然后可能是多赚少赚的问题， 嗯， 尤其现在就是说市场环境比较差嘛， 嗯、 然后这个各种的收藏品的价格呢也都。基本都落下来了，没有以前那么虚了， 嗯， 价格那么、 嗯、 就那么离谱， 对， 就是比较稳定了，大家也比较理性、嗯、而且大家可能第一轮接触过了，然后呢、 嗯、 就是没有那种那么兴奋了哈、 嗯、 所以说现在倒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洼地吧、 嗯、 一个可以抄底的时间段， 就不像以前说好像都在疯涨哈，涨到后来 它因为它涨得太高了之后一定要往下落嘛，这黄花梨现在随便一斤老料哈、 嗯、 野生的老料就是10000块钱一斤500克很正常， 嗯 那这个你说它2000万一吨、 嗯、 太贵了，也就正常的、 嗯、 我觉得但凡这个正常人他估计都买不起， 嗯 太贵了，一个手串好几万对吧、 嗯、 1-2万块钱一串很正常， 对， 那这个已经有点偏离它的本质了。 所以现在我们在聊这个家具的时候哈、啊，说那个其实明代的时候黄花梨也是非常的名 贵 的， 对对对 对，因为它是论几百年生长的， 对 对吧， 它也是文人士大夫包括像一些这个高官厚禄的他才能够用得起这种黄花梨的家具， 嗯， 而且以前呢它的加工周期特别长、 嗯、 比如说 嗯 我们现在有电动的机械呀、啊、 嗯 有这个加工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比如我们现在砂纸以前都是拿那个、 嗯、 就那个带刺儿的那种草， 嗯 错草， 嗯 这种草啊不泡水，我特小的时候我们家有工厂嘛， 嗯 看那师傅就用那个手都是黑的， 嗯 他那个就得戴着特厚那种棉手套去搓。 嗯嗯 那会儿还没有砂纸呢， 明白， 它一沾水一晾它那刺儿全立起来了， 嗯 拿那个你想多扎手啊， 嗯 拿那个去打磨 家具嗯 错草， 嗯 后来才有的这个 砂纸 因为砂纸还分目数嘛， 嗯 那错草他们就把它泡的软点硬点啊就那种去弄、 嗯、 包括人以前的那种手锯， 嗯 那手锯拉木头多费劲啊、 嗯、 而且很难给拉得很直， 对、 嗯、现在都是电动的推夸松一下就过去了、 嗯、 就特别直， 对， 所以说现在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于我们用的成本是反而是低的， 嗯 但是在以前的话我相信比如说现在年收入在20万30万40万的时候你可能能买点古董家具玩玩， 嗯 但如果按照以前的意思你如果要绝对不是真正的超级有钱的估计可能真的拿不动， 对就一个匠人可能、嗯你们家这一套家具要打好几年， 对，说一套黄花梨，我以前查过资料啊、 嗯， 说一套黄花梨家具是那个几百两银子，1000多两银子，咱们没概念嘛， 嗯， 但是其实就是3两银子就可以买丫鬟了， 嗯， 就是你能买100个丫鬟， 嗯， 你才能换一套柜子， 嗯， 就这种状态，所以说也是超级贵。就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宾利啊劳斯莱斯啊这种状态， 我好像比那贵应该比那贵 对，而且黄花梨它为什么说在明代特别就是招人喜欢呢、 嗯、 主要就是它确实用起来特别的爽， 嗯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你打开柜门特别香， 嗯 它一股酱香的味道， 嗯 拥有过黄花梨的人都知道这种甜甜的特别清爽的这种感觉、 嗯、 特别好闻， 对 家里面你的衣服搁在衣柜里也是很香的， 嗯 包括以前就讲究的拿那个当米柜， 嗯 你的米去煮的时候都会有这种香味儿、 哦、 包括我家里用的筷子都是黄花梨的、 嗯、 就是有时候会隐约闻到这种味道，它是一股一股的， 嗯 这是一个有味道， 嗯 再一个就是说它的硬度特别高， 嗯嗯 耐用， 嗯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纹理 嗯 特别美， 嗯 特别美，就是黄花梨有这种几种天然的优势吧， 对 啊、 哎黄花梨是你最喜欢的一种材质吗？ 黄花梨算是之一吧， 嗯嗯 还有一种就是金丝楠我也特别喜欢， 嗯 因为金丝楠呢它更加神秘， 这黄花梨可能大众就这么说吧，有钱就能买。 嗯， 在明代是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买，但是你在明代你有钱你未必能买得了金丝楠，因为那是皇家御用的 啊、哦，是不能买的。 不能买的 啊、 哦！当时有一个、有一个故事，我们去，我写了一本书叫《金丝楠研究》， 嗯， 马上今年就要发了。然后，当时我把全中国所有的金丝楠的现存的古建全部都走了一遍，大约有20处 哦， 比较名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叫报国寺， 嗯， 那个报国寺在四川峨眉山， 嗯， 然后这个寺院呢，就是最早有一个故事， 嗯， 特别逗，就是有一个人， 嗯， 四川的一个当地的土司， 嗯， 这土司一个职。官职啊，明末的时候、然后呢，因为不能用这个楠木做建筑啊、必须所有收到的都要上缴， 嗯， 就要给国家， 嗯， 因为皇上都不够用，因为那会儿大肆陵寝啊、包括这大殿呀、它的主要建筑结构必须用楠木的、因为它不招虫子， 嗯， 就是这个它的柱子比较稳定，不会被虫蛀， 对， 这样的话能够一劳永逸嘛， 嗯， 而且也是非常香， 嗯， 所以说都得上供。当时呢，这个土司呢，因为他家后院就有成片楠木林， 嗯， 他呢就觉得方便， 嗯， 他就做了， 嗯， 做了一个特大的一个院子，几进深的一个院子， 嗯， 后来结果被人那个尚书给告了，就说、就打小报告说他家呀自己私用楠木、你这是逾越礼制，应该理应满门抄斩， 嗯， 后来这人就害怕了， 嗯， 结果就上奏嘛，说就想了一招，怎么办呢？ 嗯、 说好。这我这其实不是给自己用的， 嗯， 我这是给皇上做的祠堂，祠堂 祠堂， 就是祝愿您能够长命百岁、就是说让您特别好，国运昌盛啊什么的，然后就不是就躲过一劫嘛， 对， 然后挺高兴， 嗯， 然后呢，就这个屋子就变成庙了，就捐了，相当于、弄了半天，所有都是楠木的建筑， 嗯， 报国寺，后来还没完，等第二年，那个。又不知道哪人要跟他较劲呢，又想起什么事来、说突然反应过来，就给皇上上了一封奏书，说皇上您听说过活人有祠堂吗？就那意思、就是你只有死人才能有祠堂的呀， 对啊， 你才能做祭奠的，你活祠很少嘛， 你看又得罪人了。 然后他就是后来这人一想说这可能那个就躲不过去了，后来自杀了。自杀了，这事儿就算完了。然后但是他就是躲了一什么呢、他的子孙没有被抄斩、要不然的话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你想金丝楠木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的珍贵。 对，现在这个建筑还在四川、就是我们还去特地考察过、然后现在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正常的寺院，包括还有很多很传奇的楠木建筑、就是黄花梨呢，他是就是说觉得确实好、确实贵、确实棒、但是他没有这么多传奇的故事、因为我是一个喜欢琢磨的人，也写了不少东西，这些故事特别让我引人入胜。 对，我觉得金丝楠今天不能说了啊，我觉得得找一期节目。你想，你都出了一本书，做一期节目肯定是没问题的。 40万字， 四十万字， 对对对。 哦，太好了，那我们下次找一个时间好好说一下金丝楠。 好 啊，马上是广告时段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是著名的木器杂项鉴定专家曹迪明，我们今天打开的是古代家具。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每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想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古代家具收藏的文化之门，我们欢迎著名的木器杂项鉴定专家曹迪明。你好。 Hello， 大家好。 欢迎。虽然年纪很轻，但是这个做收藏的历史真的是很悠久啊，祖祖辈辈都在做收藏啊。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讲讲明代家具，因为明清呢应该说是古代家具一个大爆发的时期。今天我们主要说明代，下一期呢我们就说清代啊。上半时段我们提到了，就是明代的时候呢，当时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最受大家认可的，因为当时那个地方最富庶，对吧，就是物质很富足，大家就挖空心思的来追求精神了。 对 啊，所以我们老提到盛世收藏， 对， 我们才会精益求精，说我们的家具用什么材质的， 嗯 啊，得吃饱穿暖了才可以哈。然后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就是家具的除了美观以外，还是以需要实用的。 那当然， 就是你看曹鼎明一直在做这个明代家具，自己也在做收藏啊什么的，就是明代家具它的实用性如何呀？ 非常好，因为我近10年所有的家具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哦， 因为我呢有幸在故宫工作过几年，也上手过大量的老家具，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老家具都好，那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嘛，然后这个明代家具的实用性呢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因为，首先呢它有几大类，什么床榻类呀，那个坐具类呀，然后柜箱类呀，那个什么就各种类型嘛，然后我们总结来看呢。它没有什么特别多余的东西，就每一件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比如说明代的书桌，是吧，然后它有这个圆腿的方腿的各种线脚的，然后它有3T 的5T 的 N 个 T 的， 就是不花哨， 不花哨 就很实用， 对 吧， 因为材料非常的稀缺，所以说它尽可能的省料，你没见过那个明代家具那腿特别粗的，就跟大树墩似的，没有， 都是，真是， 是的，它就是因为材料特别的这个名贵嘛，所以说 那得算计着用啊。 对， 而且你来一批料那么贵，把它物尽其用。 嗯， 每一块料呢都得就得用上。 嗯， 再有一个就是明式家具呢，它讲究天然美。 嗯， 因为你无论是黄花梨也好，还是金丝楠也好，这都是在明代最著名重要的材料。 嗯， 这些它都是强调天然纹理的。 嗯， 你像黄花梨行云流水，花团锦簇般的纹理。 嗯， 比如说虎皮纹， 嗯， 鬼脸，对吧？ 嗯，对对对。 然后咱们说这个，包括上面有什么芝麻点， 嗯， 留疤， 嗯， 这种都是最经典的。 嗯， 包括金丝楠的水波纹， 对， 三 D 立体裸眼三 D 的效果， 对，虎皮， 对，虎皮纹，包括像这个，这个绸缎般的这种光泽，摸起来特别滑， 嗯， 就这种质感， 嗯， 这都是这个明代家具就是赖以生存的根本。 嗯， 它强调一种质感。你能 明白 那种状态吗？ 就是老我们说形容的东西圆润是吧，就是你很难就是用特别这个具体的数字化东西去形容它， 对， 就是感受上面， 对 吧？ 对，它是特别有质感的一种家具。 嗯， 然后呢它并不是说用过多的装饰去比如说雕花， 嗯， 然后或者说镂空， 嗯， 或者一些什么什么繁缛的结构， 嗯， 去彰显它不需要。 嗯， 因为它就是一个特别质朴美丽的一个妙龄女子那种感觉。 嗯， 就是小姑娘， 嗯， 16岁18岁她不需要化妆， 对， 它就是特别美。 就我本身我东西就好，就跟我们现在吃这个天然食品一样啊，我就很少用什么味精啊一些添加剂，我就吃这个食物本身的味道。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嗯， 它本身材质美，就是黄花梨啊，它那种虎皮纹鬼脸儿， 嗯， 如果你在上面雕一龙， 嗯， 互相干扰， 对， 你龙也看不清楚，是这虎皮也看不清楚， 嗯， 所以说它不会雕的。 嗯， 但你像比如说清代的紫檀，它本身没有纹理，黑的，它必须得通过雕花， 嗯， 它就是一块素板吧，相当于是， 对， 纯色的板， 嗯， 那它雕什么都好看， 对， 因为底子干净啊。 哦，哦，这个好像真的是一语道破天机的感觉。 对对对， 你看我们去故宫里面去看那个皇帝包括皇后很多寝宫的那个，不管是坐榻还是床榻，嗯，很多都是紫檀的， 对， 对吧？然后全都是非常繁复的那个， 对，雕的倍儿细， 对，宫。啊， 对 吧，对，恨不得就一个椅子多少条龙， 对 啊， N 条。那你看黄花梨你就没法雕， 嗯嗯， 因为你雕的话这龙你会发现它带着纹理呢，它就不好雕， 嗯， 而且你没法处理这个事儿， 嗯，还真是， 非常麻烦。 而且明代给我们的感觉嘛是比较就是很轻的， 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明代呢它主要有一半的皇帝都崇奉道教，嗯， 对， 所以说他这个信道教呢他是追求自然的， 嗯， 所以追求自然他就不需要再过多雕饰，包括你像那个家具里边， 嗯， 红花梨啊包括金丝楠啊，他，嗯，很少有上漆的， 嗯， 他不需要上漆， 对， 但是反过来咱们说老红木， 嗯， 他就到了清末了，到清末民国了，他， 嗯， 就基本都会上一层非常淡的一层清漆， 嗯， 就我们叫清油， 嗯， 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本身呢有味道， 嗯， 它是酸的， 嗯， 那如果你家里搁满了这东西就全是酸的，尤其南方梅雨季节一来，嗯，那基本就没法待了， 嗯， 所以必须得把这个味儿给呼住， 呼住它， 哎， 哦， 但是你要是那个黄花梨金丝楠，你那么香，你为什么要呼它呀？对吧？你让它香就完了呗。 是，嗯，他们说，如果说你家里全是这个金丝楠的家具的话，基本上就是第一呢，温度比别的屋要低上几度， 嗯， 第二呢就是它没有蚊虫，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嗯， 因为黄花梨呢它没有避蚊虫的功能， 嗯， 但是金丝楠确实有， 嗯， 因为那个宫里边我在那儿待了3-4年嘛， 嗯， 夏天蚊子挺多的，有护城河呀什么， 嗯， 然后有金水河呀， 嗯， 那有楠木宫殿的地方基本蚊虫是很少的，包括我自己家里， 嗯， 我自己家在北边，我父母那有一个就是别墅嘛， 嗯， 然后有院子，有院子其实花花草草蚊子是很多的， 嗯， 但是我从来没有被叮过包，我住那5年了， 嗯， 但是我们家隔壁的那个大叔什么的， 嗯， 他就老跟我开玩笑说啊，说小曹你们家里蚊子都跑我们家来了，都赶过来了因为他在我们家下风口的位置， 这是挺逗的哈所以这个哎呀，但现在你说弄一家这个金丝楠木，要不是很多年前收藏的， 嗯， 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 对，金丝楠99%都是老料， 嗯， 因为它本身和海南黄花梨呢都是国家二级野生濒危保护物种， 嗯， 国家二级的， 嗯， 所以它不能砍， 嗯， 就新的原材料的来源呢非常非常少， 嗯， 除了那种盗砍盗伐啊， 嗯， 很非法的之外， 嗯， 正常来源就是无非就是阴沉木， 嗯， 比如说地里挖出来的阴沉木， 嗯， 就是乌木， 乌木 啊， 嗯， 然后要不然就是这个拆房老料， 嗯， 就什么那个三峡拆了一批，然后呢，包括汶川地震一批危房改造，拆了一批木头房子，这两批呢，一共加起来也就是在几万吨，就这个规模。所以说，云到全国各地，包括消耗已经有那么个十几年了，基本上老料大的好的，我印象中我刚从业的时候，大约七八年前、十年前，还有好多。安徽的木匠，他们开的这个小作坊，在北京，都有那种大柱子，真的是那种明代的五六百年那种大柱子，就是就水桶那么粗的，特别粗大柱子，还破板子，还做顶箱柜什么的，但是近五年我基本就一块都没见到了， 没见过了哈，基本上都消耗干净了， 对，因为用的太快了，它原材料特别特别稀有， 对，我问一下，就是这个老料哈，就是这个包括黄花梨啊，因为明代就是黄花梨和这个金丝楠比较多，它就这么耐腐蚀吗？ 特别耐腐蚀 啊、 因为金丝楠呢，它本身呢，它属于樟科的，樟科楠属，这个樟科呢，它本身呢，它的木质线里面，就是它木材里面会挥发，就是存有一定的油脂，就是这个楠木特逗，你拿那个火烤它，能烤出油来，包括红酸枝啊这种，就是所有的红木，它为什么说油性好？油性好呢？它真的有油，一烤真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修家具嘛，有点弯了瓢了，拿火得烤一烤，烤热了之后再弯嘛，那这样的话，你表面会有一层油珠，就是它分泌出来那种油脂。这个呢，楠木是香的，它主要是那个油是香的，包括去年我们看了一个哪个大学的一个教授写了一篇科普文章，就是一个论文，就是。这个真楠啊，就是这个金丝楠，它能够有五种抗癌的特性，那么这五种抗癌特性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这个真楠的提取的精油，就这个它分泌的油，能够抗癌，然后也很香， 它一般能存多久啊？ 能存好久好久好久。好，这个这你真问到人了，因为金丝楠黄花梨我写过一本书叫三大共木，这是他一起做了研究，这个我有数据，这个三星堆遗址出土过很多很多的这个金丝楠的乌木，它的平均的年龄是3000年， 3000年， 是的，然后金丝楠万年不腐不是吹的，是所有木材里面唯一一种能够达到10000年不腐的木材，就是金丝楠。最长的时间段我们做过碳十四，这个鉴定，就是说这个阴沉木出土那种黑黑的，就已经很脆的这种木，但是它依然没有，还是木质形态，10000年， 还能10000年， 就是10000年之后出土的，它已经储存了10000年。但是像黄花梨呢，基本都是以传世品为主。传世品最早见过黄花梨的家具就是在明代了，所以基本就是600年左右。 哇，上万年啊！我觉得这个 太厉害了吧？ 大自然好神奇， 对， 是吧？ 它就是因为它那层油脂，在它泡到水里之后，能够在那个木材表面形成一层膜，这层膜呢就是能够抗腐蚀，而且这个它本身的木质纤维呢非常的长，它的韧性特别好，就是我本身也是个宝石研究学家，那宝石有硬度和韧性两个标准，硬的可能会脆， 对， 就是金丝楠就是和黄花梨就是这概念，黄花梨呢就是非常的硬，但是呢有点脆，金丝楠呢软，它属于中性硬度，就中等硬度，但是它非常有韧性，非常坚韧，就是同样两把筷子，一个黄花梨筷子，一个金丝楠筷子，让你同时掰，金丝楠你都掰成90度了，它不会折，但是黄花梨你掰超过10度、15度，木头就折了， 但就是黄花梨很硬， 对， 你想搬到15度很难，是道理吧？ 那样一定会折，太硬了， 对。所以比如说那现在黄花梨和这个金丝楠他们的就在民间这个价位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但是云泥之别，就是黄花梨已经飞上天了，黄花梨现在能够拥有黄花梨家具的人，除了是早期收藏15年以前买的之外，现在基本上就应该就买不起了，因为一把就是一个黄花梨的三件套的椅子就能买个大奔了。但如果你想买个大床啊、大柜子啊、什么更大件的沙发呀、那你可能就得个宾利了，这个价位。但是金丝楠现在其实还是在一个相对洼地，一对金丝楠的椅子就是2-3万、3-4万块钱吧。它一吨也就是个10万8万的，黄花梨已经2000万了嘛。 但我 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你说这个价值其实它也带着一定的社会属性，对吧？ 当然，当然 啊，它不光说它本身到底是不是很值钱， 嗯 啊， 金丝楠呢，就是说它呢，就是到现在还没起来啊，它有一个主要原因， 嗯， 就是因为首先呢，明清的金丝楠特别少， 嗯， 故宫呢马上开了一个展览，就是说它会展出很多大量的那个馆藏的家具文物， 嗯， 那它去年出了一套家具大戏，这个我收藏两套限量的， 嗯， 这个里面有几十件一两百件金丝楠的家具，包括康熙的这个算术桌， 嗯， 是伴随康熙皇帝幼年成长十几年， 嗯， 他每天都要用的，这个在他那个这个桌子上弄了好多公式什么的， 嗯， 这个就是金丝楠的， 啊、 哦，包括太和殿那把龙椅金丝楠的， 嗯， 包括储秀宫啊什么这些皇那个皇后啊， 嗯， 他们住的这些床都是金丝楠的、 嗯， 很多。但是他民间没有啊， 嗯， 你民间流不出来，都在宫里边， 嗯， 那个都是皇上御用的东西，他流不出来，他就没有流通啊， 嗯， 所以没有老东西带着，比如说嘉德又拍卖了一把红花丽椅子，拍了1000多万， 嗯， 底下就哇，这木头这么值钱， 嗯， 然后底下就吵起来了， 嗯， 但是你金丝楠他没有，所有都是文物， 嗯， 它流通到市场上的东西，而且以前溥仪在清末带出来那些文物，他们去卖， 嗯， 是吧？就不是特殊年代嘛， 嗯， 他也没法带家具啊，太大了， 嗯， 他只能带一些书画呀，这种小件啊， 嗯、 玉石啊， 嗯， 所以他有这个特殊的历史的原因， 嗯， 再一个就是金丝楠呢，有一定的，嗯，大家的一个误区，就好像都觉得金丝做棺材的， 嗯、 但是其实。他确实做棺材的，但是他不是一般人的棺材，他是皇上的棺材。 嗯 嗯，我这个新书里边主要是纠正大家这个观点，就是说，皇上生前想尽各种办法， 嗯， 都要弄金丝楠， 嗯， 盖房子， 嗯， 做家具， 嗯， 然后呢就各种生活起居吧，反正他因为很香嘛， 嗯， 看着金光闪闪又漂亮，他都要用，但是他死了他也得用啊。包括你像那个十三陵， 嗯， 是只有朱棣皇帝的那个，就是永乐皇帝的那个大殿， 嗯， 那上面那个长陵， 嗯， 就那个他扣的那个陵上面那个殿， 嗯， 长陵是金丝楠的殿， 嗯， 其他都不是， 嗯， 一共13个陵呢， 嗯， 那这也是他有这个资本啊， 嗯， 因为永乐帝他执政时间太长了， 嗯， 而且他太厉害了，朱棣皇帝， 嗯， 所以。嗯，他还真不是说一般的，说随随便便一个皇上他就能拥有这个金丝楠棺材的呢。 嗯， 他只是说他一个地位的象征。 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他是比较高大上的。 嗯， 那大家正确的认识他为什么要用这个， 嗯， 为什么不用？包括以前，嗯，在那个哪儿，在故宫的御膳房嘛。 嗯， 你知道以前故宫啊，在封建社会，他有几万人生活在这个宫里边， 嗯， 几万人， 对， 几万人每天要消耗的口粮。 嗯。 是超级大的， 嗯， 包括他要吃的肉， 嗯， 他的这个要比如说杀了生猪， 嗯嗯， 那比如夏天呢，他一宿吃不完， 嗯， 甚至很多要提前去准备， 嗯， 那他放哪儿呢？也没冰箱， 嗯， 他就放南木匣子，它不烂， 嗯， 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所以说他都是包括为什么慈禧他的床都要金丝楠的呢？他就是， 嗯， 他这个东西他能够怎么说呢？叫有一句话叫楠木寿人， 嗯， 就是能够长那个长生不老的意思似的， 嗯， 就让你能保持特别年轻， 嗯嗯啊，所以其实就是看到我们现在身边这些古物件，应该真的叫古物件了， 对对对， 因为不管是家具也好，还就说这木头本身也好，都是太长年头了， 嗯， 啊，它是拥有了很多。其实你比如有的木头是寄予了普通老百姓对生活最美好的向往。对吧？ 对， 我家里我想有一套这样的好家具， 嗯， 哈。那你看，原来这个在宫里的时候，皇帝也想过好日子，是吧？哎，我得盛世，我才能用得起这么好的木头啊， 嗯， 是吧？那现在呢，其实原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材质的家具，应该说都在我们身边了， 嗯， 啊。你说现在买不起没事儿，咱们还能可以作为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欣赏嘛， 对 吧？ 对，对， 你看啊，故宫最近要有一个展览，是吧？ 嗯， 我们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关于金丝楠家具的这个展览。那今天呢，我们关于这个明代家具收藏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